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年头啊，我们都提倡理性消费，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便宜或者是什么东西在做优惠我们就一定要买，就算是再便宜再少的钱，哪怕是几块钱，咱们也要花到刀刃上。所以啊，我们推荐给您的羊奶也是多给您一份选择，您觉得满意呢就拨打4007106108来订购，不满意呢直接拒收，一分钱都不用花，没有任何的损失。 是的，任何东西呢货比三家是没有错的啊。首先呢，在奶制品当中，我们要拿羊奶和别的奶制品比一比。为什么市面上这么多的奶制品我们要推荐羊奶？ 对呀， 我们不能在节目中说别的奶制品多么多么不好，我们只能告诉你，研究显示呢，羊乳是乳制品当中最接近母乳的，营养成分最全，最易被人体所吸收的奶品。而羊奶的蛋白质结构构成与母乳基本相同，含有大量的乳清蛋白，且不含其他奶制品中包含的可致过敏的异性蛋白。 另外呢，这羊奶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B、 钙、钾、铁营养成分。现代营养学研究也发现，这羊奶当中蛋白质、矿物质，尤其是钙、磷以及维生素 A、 B 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些具体的成分呢，您可以上网查一下，或者是参考一下我们的瑞麟羊奶粉包装上面的成分表，都是可以看到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喝奶就要选羊奶，大家清楚了吧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现在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。 那说了羊奶的好处，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在众多的羊奶品牌当中，我们要选择瑞麟。首先呢，从产品的质量上来讲，瑞麟羊奶荣获过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优秀液态奶奖、诚信经营奖，并且呢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。第二呢，就是瑞麟羊奶采用了超高的生产标准，牢牢地锁住了营养。那第三，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膻味问题，瑞麟呢从源头入手，分离饲养公羊和母羊，再通过先进的技术二次除膻，保证到您喝到嘴里的都是奶香醇厚的好羊奶。第四，就是瑞麟特别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添加的营养包，包含了普通羊奶里所没有的益生菌和植物甾醇。这益生菌大家都很熟悉啊，这在咱们平常喝的很多酸奶里面都有，而植物甾醇呢是我们人体内这些坏的蛋白质的死对头。所以说这喝羊奶请认准瑞麟羊奶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有错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一比价咱们瑞麟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那如果是没有尝试过瑞麟羊奶的朋友，你不妨可以先订两盒，一盒15包，两盒喝上一个月的时间，每天一杯呢，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。这一盒的原价是258元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立马可以享受到想购的会员价格99元一盒。而针对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们，我更建议您现在拨打我们的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享受到订购6盒季度装，也就是说花594块钱喝上3个月的羊奶粉朋友们，我们还要再送您一床价值680元的100粒驼毛被呢。这床大被子足足有5斤重，保暖舒适又亲肤，所以啊，不管您是送人还是自用，都是非常大气的。热线是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是的，就是这么给力，订购6盒羊奶就可以得到一床品质驼毛被。那羊奶划算下来一天一杯只要几块钱，补充到的是多种的营养物质和超高的钙含量，赠送给您的驼毛被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棉被，是由骆驼毛填充的5斤重的品质驼毛被。你看这一比较价格上，瑞麟也是绝对的优势啊，所以各位听到就别犹豫了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节目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，货比三家，今天告诉到您喝奶为什么要喝羊奶，喝羊奶为什么要喝瑞麟羊奶，也告诉到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来选择囤。